本节目嘉宾说话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005年的万圣节，美国维珍尼亚州发生一宗谋杀案。话说当晚在佛尔法斯郡，一位26岁的男子安达迪因为邻居被一些人骚扰而前往帮助。突然一名17岁青年拿出手枪射向安达迪，将他杀死。青年被判谋杀，入狱20年。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好，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叱咤903嘅呢一个节目《魔星岭四号》。不过今日有少少唔同， 系我哋咧即系呢几集啦吓，都会有少少时间嘅变动， 系 就会系12点钟开始，提早咗一个钟 头。系， 但系咧，我想话咧喺呢一日咧，我要同你大声嗌一句， 系 万圣节快乐！我单讲圣诞节，万圣节快乐， 万圣节快乐 ，Halloween。 咁但系我哋呢个系 exactly 系 Halloween。因为你知道 Halloween 其实呢个时间呢，不如一阵间我再长谈 Halloween。今集呢好简单，我哋藉住 Halloween 去讲下鬼故嘅啫。不过我有嘢要回应咗上个礼拜先。 系有啲咩？ 因为上个礼拜你知我搵咗我老友啦，由英国返咗嚟，咁就捉咗上嚟讲下啲英国嘢，我又讲下啲英国鬼故啦。 冇错啊。 咁我其实呢同佢倾偈嘅途中呢，我真係唔记得咗讲一样嘢。系做咩咁大反应？ 有啲咩唔记得咗？唔记得咗，特登都要讲翻出嚟。 一定要讲翻出嚟嘅。咁话说咧， 你同佢有断情， 就算系都唔会喺呢度讲啦。况且唔系，真系 系， 即系上次多得你啦，真系搞搞震。唔系因为咧，我哋嗰阵时咪讲开咧，我点识佢咧？当年就系你知嗰阵时嘅中国国务院咧，就请咗我哋成班朋友就去到北京玩啊，去到 交流团啦， 交流团啦。咁我就去咗两次，佢亦都去咗两次嘅。不过我第二次嘅时候，我哋大家分道扬镳啦，咁样 去嘅地方同目标都唔同嘅， 冇错啦， 目的亦不一样， 冇错啦，亦都国家嘅统战部嘅方式亦都唔同， 都唔同统法 嘅，冇错啦。你知道我哋中国系好多方式去接触噶啦。咁但係当时呢我仲点解要提返一件事呢、就係话说嗰一次我哋去到北京嘅时候呢，咁当然我哋要参观呢啲嘅天安门广场啊， 一啲应该去嘅名胜咁样啦。 係啦，即係嗰陣时故宫啊等等啊，同埋嗰个年代呢，你知道嗰陣时嘅城楼都未开放啦。咁我哋第二次去嗰陣时，直情我哋系第一批人嚟上城楼添。而家开放俾钱就入得去啦。当年我哋觉得好包庇㗎嘛。 当年社会主义唔同㗎嘛。 係呀。咁但係呢，我仲记得嗰次呢，就系我哋一班人去到天安门嗰陣时嘅即城楼嗰边呢。咁你就大家有印象嘅话呢，你如果行近啲呢，你知道中间就挂住毛泽东嗰个画像啦。咁左边一个咩咩万岁，右边咩咩万岁啦。咁通常如果你走得近啲呢，即係嗰个年代我哋仲可以走得好近嘅。而家我唔知好似有啲封路嘅嘢好似未必得。 可能有啲我睇电视我未去过，因为我睇电视就好似要喺旗杆嗰度远远埋去，因为过马路嗰个位已经唔可以俾人行㗎啦，已经。 而家系咪而家好似 cut 咗嗰个位。 有啲宪兵唔知定卫兵咁样看住。 咁我哋嗰时真係好巴闭，我哋好近啊。行嗰个白玉石桥呢，直情去到下面影相嘅。 肯定唔得啊！而家 系咪唔得？ 肯定唔得。 哇！咁我哋真系当年 肯定唔得。唉。 咁但系咧，我哋就逐个逐个，除咗影合照之外咧，咁啊逐个逐个企喺个毛主席，差啲讲咗个卡通片名。 毛主席， 毛主席。喂，咦？第时中国整个卡通片咧，即系好似阿童木嗰啲咧，整个毛主席。 点会啊？即系啊，好崇高嘅思想理想。想嚟噶嘛？ 喺嗰个纪念堂嗰个毛泽东， 唔系好识讲喎呢啲。 突然间举起手变咗机械人，几好啊？系咪？嗰阵时就企喺毛主席嘅相下边咧，就除咗影呢个合照之外，影下啲solo照啦咁样。咁 你啊，梗系做埋啲奇奇怪怪。 我冇，我哋纯粹就系企喺度影相嘅啫。咁有我哋就轮流一路喺度影完咧，直到翻到香港啊！咁咧就其中两一 pair 啦吓，两位嘅人士，佢系两个拍拖嘅 ，OK。咁当时个同团里边，佢哋系其中一个即系成行嘅人啦吓。咁两个一男一女就系一路拍紧拖，咁啊一齐去旅行。咁啊，喺佢哋两个咧就企咗喺毛主席下边嗰个位，打斜少少咁啊，影咗幅相 ，OK。 跟住即刻分手？ 唔系。 不过后来佢真系分咗手，不过唔系好短时间。 系系。 咁但系翻到嚟大概半个月度咧，佢 call 我， 系， 因为佢又知道我好八卦呢啲嘢啦，古灵精怪嘢， 即系已经系 friend 咗噶啦， 成团都 friend 晒噶啦。咁啊，半个月之后 call 我，佢话喂。阿云 男定女啊？ 我唔记得 call 我嗰个系佢女朋友定系佢，我唔记得啦。做咩事啊？ 你咁都唔记得嘅，你搞错啊！ 即系总之佢系其中一个人 call 我啦。 O K， 佢未因为佢原因唔系呢样嘢啊嘛， okay. 即系佢原因就话 嗰时仲未分手嘅。 未， oh. 你唔好乱谂嘢啦。咁咧，当时咧佢就 call 我就话：喂，你知唔知我哋晒一幅相出嚟啦？我哋企喺毛主席下边嗰幅相咧， 毛主席拧侧咗个头， 有古怪、啊。哇！有咩古怪？有咩古怪？你知道影到相有古怪系非常之有趣，同埋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好开心， 好有研究价值。 冇错啦，因为我喺嗰一次嘅行程里边咧、嗯，其实我喺一个济南嘅博物馆咧、 嗯， 我其中有一幅相咧，因为我幅相都有古怪啊嘛，因为嗰阵时就系我用、嗯，你知我哋用菲林机啦，当年吓，咁我企喺个博物馆嘅一个位置咧，我就叫，我仲记得系我叫阿 Teresa， 即系上个礼拜我 friend 咧，我叫佢帮我影嘅。嗰幅相咧就系我企喺我，即系你知博物馆好大嘅、嗯、，OK， 济南嗰个博物馆，我就系都要咧企喺嗰啲骷髅骨啊，因为佢掘咗好多嘅考古学嗰啲骷髅骨啊、人骨啊、马骨嗰个地方咧，我就企喺度影，人人都避开晒噶啦，我就要企喺度影。咁啊，做咗成日帮我影完之后咧，我其中所有菲林都冇事，就系嗰张咧，我企喺前面一排人骨嗰个地方咧，我个菲林嘅左边咧有一条橙色嘅，呼一条好恐怖嘅光。 啊、 但系其他菲林冇事，即系唔系走光嚟嘅，即系净系嗰幅相，净系我前面有排人骨， 橙橙啡啡咁样。 唔系橙之后中间系鲜白，系好怪嘅一个光咁样嘅咁、哦、我就。即問題係咁啦，如果真係走光或者有啲奇怪嘅事， 其他都有啊。 應該張張相都有事，但唔係就係、是、咁巧，就係、是、我企喺人骨嗰度之即嗰個拍攝個位置先至出現咁嘅情況、嗯。所以我當我收到呢個朋友 call 我，喂，我哋有張怪相喎、 啊，攞出嚟睇，攞出嚟睇。 係啦，我攞出嚟睇，攞出嚟睇。咁我一睇，咦，真係幾核，我用核突嚟形容啦。 啊 因为嗱，你幻想一张好 特 系啦，你幻想一张好正常嘅相、嗯、，OK， 两个情侣啊，就互相揽住大家， 嗯、 都唔系好依偎嗰啲啦，普通揽住啦，咁打 即系好即系好情侣式嘅拥抱咁样啊， 亲密式少少咁， 哎呀， 你嘢啊，你谂到咩啊？ 阿毛主席唔系掘住佢哋系嘛？ 嗱，毛主席掘住佢哋都唔够恐怖，唔够核突，而系点咧？嗱，呢幅相我仲喺度，因为我叫佢晒多张俾我啦、啊。当年三马楼嗰张 冇变过嘅， 冇变过嘅，变就恐怖啦。因为点解咧？我嗱，毛主席嗰幅相冇问题 ，OK， 冇问题，冇问题。 咁好多， 咁咧恐怖嘅地方，我话核突喺边咧，就系、是、因为嗰个女仔比较细粒啲嘅、 啊， 瘦啲细粒啲嘅，个男仔比较大份啲嘅。咁咧个问题，你幻想下，呢、這个女仔就要好。即系额高，即系唔系额高咧，只手搭得好高咁搭住、那 个头昂高晒咁， 系啦，嗱，唔系只手啊，搭得好高咁搭住嗰个男仔嗰、那个左边嘅膊头啦。咁正常影嗰幅相咧，你如果唔细心睇咧，成件事冇嘢嘅。 嗯 ，OK。但系呢个女仔嘅其中一只手指咧 ，OK， 我唔记得系中指定系食指啦 ，OK， 系差唔多突然间即系嗰幅相里边啊，系 double 咗咁长。 哎呀！ 但系正常咧，佢个手系冇事的。 中指咁我好恐怖、 哦，唔好针对中指。但系你总之只手指系好长嘅 double 咁长，扮咗落嚟嗰个男人嗰、那个嗰、哎那个膊头下边嘅位置。但系真嗰个人系冇呢样嘢噶嘛，即系手指系正常噶嘛。OK， 咁你望幅相系点个咁核突嘅？点解手指会长咁多噶？呢、這个唔系讲紧佢冇勾 fold 嘅，好正常嘅，但系手指系好长嘅。之后咧，你如果再对比翻嗰个角度咧。你就好似咩呢因为你知毛主席嗰幅相系得嗰个头同埋嗰个膊头嗰个颈嘅位置嘛。你对比翻就好似咩呢好似毛主席只手搭咗喺嗰人嘅膊头咁样。 哎呀， 但个手指好似骷，即系嗰啲丧尸长形嗰啲手指咁样。我净觉得哇，好核突啦！咁 真系好核突啦！ 好核突啦！咁之后我就即刻，我好高兴啊！当然对于我嚟讲， 但我好想睇嗰张相。 我就即刻叫我嗰个朋友咧，就晒多咗张俾我。 系 嗰张相咧，由嗰阵时八六年咧，我一路就。夹喺我个书台上面玻璃书台，一路夹到系大概十年前，等我先收起咗摆喺柜桶嘅啫、 嗯。 我当年点解要夹喺个书台？ 系咧， 我就谂住就系每一日睇下佢只手指有冇长到。 呢个就呢、這个咧就真系正所谓卡有少少。 喂，如果真系一路长，你唔好话， 你点样帮佢剪指甲啊？ 当时心谂，如果每日见到佢一日长过一日，一日长过一日，即系毛主席嗰个面咧，一日积过一日，一日积过一日，哇，仲唔系一个恐怖嘅延续鬼故啊？但可惜十年来个幅相系冇变， 好彩冇呢咁嘅事发生啫。 所以我经常咧，你知唔知咧？有时咧，我就冇讲呢个故事俾人。呢个故事我好想话同人讲噶。咁因为上次小 Trita 翻到嚟，我先咁样提翻， 又谂翻起啦， 谂翻起呢件事。咁我所以点解经常咧去啲古迹嘅地方咧，我就叫人搭住膊头影相嘅。其实我心里面咧系心谂，睇下今次又影唔影到嘢。 有时候咧，不过你冇发觉咧，即系世间上嘅鬼故咧，如果系发生喺一啲已故嘅人物嘅一啲嘅图像或者系铜像画像当中咧，你有冇发觉一样嘢咧？通常咧都系画像会比较出事多啲嘅，铜像就好少嘅。 铜像系少啲喎， 你觉唔觉先？ 觉、哦， 因为点解咧？喺美国咧都有类似呢啲咁样嘅嘢， 即系突然间啲画喐咗咁， 即系啲画像比较多咯。所以 梵蒂冈嗰啲咧有冇出事？ 梵蒂冈啲画成日都话有问题噶。 啊，讲真？ 唔系，即系唔系教会入边自己讲， 喺边啲人 讲？即系有好多嘅画家话入边有好多 message 喺入边啊。 我以为佢喐咗只眼啊。 但系你冇发觉但系一个真正嘅艺术家有啲 message 喺入边嘅话咧，譬如话Michelangelo， 佢绝少咧话喺画像上面咧，其实铺排一啲嘢嘅。其实如果真系中意你真系中意睇 Michelangelo 啲艺术品嘅话，反而咧，佢雕塑出嚟嘅像后期嗰排嗰啲咧，好多 message 出入边嘅。 例如咧， 譬如话 大卫像有冇 message 噶？ 我唔知大卫像，我冇 study 大卫像，佢点解要咁样挑法啦？ 大卫像系话啲嘢好，全部都唔合比例噶嘛，包括只手啊、头啊、颈啊，甚至个重要部位啊，都唔合比例喎。 树叶系嘛？ 系个树系另外一样嘢啦。 后加噶喎，树叶都系。 我知啊， 树叶都系后加噶。 所以而家块树叶都喺度噶，喺个地 系啊， 摆喺地下啊嘛。 系啊，我有 study 过咧一个嘅雕塑咧，就喺呢个嘅百多禄大殿，即系梵蒂冈入边嗰间大教堂入边咧，你一入门口右手边。只有一个像是突然间被所有的防弹玻璃封住的， 是不是玛利亚普耶稣死亡？ 是啦，这个像叫做 La Pietà。 哇，这么突然 La Pietà 即是为什么呢？ La Pietà 即是可怜的怜，怜惜的怜，跟着一点，跟着爱，怜，如果中文译就译做怜爱。嗱， 但系几时封咗防弹玻璃噶？ 我相信 我九十年代去嗰时未封。 未噶，我相信系九十年代中期到啦。 点解咧？ 嗰阵时好似话有啲其他即系嘅人啦，去即系攻击Michelangelo 呢个嘅拉皮亚扎啦。咁然之后令到呢九十年代初应该都可能封咗噶咯。 哦，我去嗰阵时未封，九十年代初去嘅梵蒂冈。 总之就系因为咩事咧？就系因为曾经有人咧攻击呢个嘅雕塑， 即系你先破坏佢， 破坏呢个雕塑。咁呢个雕塑咧系为Michelangelo 嘅遗作入面呢係一个好有价值嘅。点解咁样呢？第一，佢喺任何嘅画像同雕塑入面呢，佢冇签过任何嘅名，冇留过任何嘅名字，係话俾人听呢一件作品就係 Michelangelo 啦， 係 Michelangelo 啦。咁你知画家通常梗係唔知喺边条线啊，边个角落头啊，係唔係都撩个名，或者即係雕转啲你都会睇到㗎嘛。但 Michelangelo 呢完全冇嘅。佢都话俾人听唔使搵㗎啦，肯定冇，肯定冇。但係唯独喺呢个雕像上面呢，佢好想话俾人听呢个系佢。 点解要咁做呢？ 佢冇解释到喎。嗰陣时即係一件嘅作品，唔知点解佢选择系呢一件，反而系。咁佢就喺圣母嘅一条身上面一条嘅斜带嗰度呢，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孭斜袋书包咁样一条带嘅圣母。佢就喺呢条带上面呢签咗佢自己嘅名，好清晰嘅。写明系佢，咁但系咧佢好满意呢件嘅雕塑品噶，好满意。但系咧，话俾大家听咧，虽然好满意，但系个比例系完全唔啱嘅。 你先系耶稣嘅比例唔啱，定系圣 母嘅比例？ 点解咧？ 因为当其时咧，我哋知道咧，圣母你要抱住个人咧，同埋打环咁样抱咧，通常咧都系坐喺度嗰个位置咁样。咁Michelangelo 都系雕一个系坐喺度嘅一个，即系圣母抱住耶稣嗰个嘅形态状态啦。 即系象征佢即系喺食十字架， 十字架射 落嚟嗰阵时。 系啦系啦，咁嗰时圣母就抱住佢啦，即系呢个系佢祭啦吓。咁但係呢，我哋睇返个比例呢，圣母系企喺度嘅，等于。 喔、 哦。嗰个脚系好长嘅。咁、哦、个比例佢话唔重要。嗰、那个 即系唔知点解个比例会唔变成唔重要啦。如果雕像嘅话， 咁好啊！ 系，但系咧佢就雕到阿圣母咧就好好母亲嗰种感觉， 系 一个好好靓嘅一个母亲，好爱锡自己个仔，好怜恤嘅一种感觉。 我要问一样嘢先，个雕像有冇鬼故嘅？ 雕塑就冇鬼故，但系问题呢佢唔知点解嗰时整到阿圣母只右手左手，应该左手，就唔知点解弹咗只手指尾出嚟嘅，好似系。 系。 咁但系咧，跟住就俾人整咧，就 整断咗。哇，同我嗰幅相真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都系有只手长咗。快啲开路先，快啲开快路先。 系。 好，我哋嗰一阵仲有其实两分钟，我哋应该都要开咗个快路先。 Case 1101，万圣节之讲鬼故。 好啦，终于都翻到嚟我哋啊， 系啦，即系今日个 case number。 系，虽然今日系呢一个 Halloween， 是都系 Halloween 嘅嘢啦。嗱，今日 case number 先啦， 会特别啲咧。 case number 梗系特别啦，就系1101。 1101。 嗱，心水清知咩事啊？case file 名就当然叫做万圣节之讲鬼故。因为点解1101呢？嗱，我要开返啦吓。咁虽然好短时间要解释返，就係啦。万圣节呢、sorry 啊，大家千祈唔好记错。并唔系10月31号啊。 绝对正確。 呢个系傻嘅一个讲法，同埋傻嘅人先至会咁样演绎。 冇呢个常识可以话。 啦，即係呢，我即係应该咁形容啦、我发觉鍾意灵异嘢嘅人呢，都要有翻少少即基本嘅通识嘅智慧嘅。Halloween 呢， 我睇你啱啱 圣节呢就係、是、11月1号。 即 係话我哋呢个魔星靓4号喺过咗12点开呢个话题呢係非常之准 确。我哋啱啱踏入庆祝万圣节。 冇错啦。咁而其实呢，正常点解会有我哋所谓而家嘅香港人版或者全世界嗰啲喺10月31号庆祝呢，嗰、那个叫做万圣节前夕。 绝对啱啱。 即係话佢哋夜晚可能喺即係食完饭准备庆祝玩，即古时嘅，就算系呢个嘅爱尔兰嘅人、，OK， 咁啊开即系开 party 又好，着到奇装异服好， 食喺度啦， 系到过去11月1号，咁大家就误会咗嗰个就系、是、即系10月31号就成为万圣节 个 celebration， 好似喺31号嗰度咁样。 就正如我哋香港人都好离奇嘅，明明呢个盂兰节系7月15，就7月14就话俾人听系盂兰节，就因为佢哋7月14夜晚去烧衣啊，嗰啲其他嘢过埋11点嘅指示，咁啊当咗系7月14 ，sorry， 中元节呢、這个盂兰节都系7月15，我哋永远要早一日噶、哦， 真系好奇怪。似乎咧，我哋阵间咧要用好短嘅啲时间咧嚟解释一下，点解我哋咁肯定系11月1号？ 嗱，翻嚟再讲。 根据香港建筑物条例规定，所有建筑物都要表示获编配嘅门牌号码，否则即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2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不过偏偏自60年代起，摩星岭嘅白屋就一直冇门牌号码，亦都冇人检控。事关建筑物系属于港英政治部，冇人敢惹佢哋，费事引起麻烦。云海阿祖，摩星岭4号。 在行中